畅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 第136集。墓室长约1丈2尺，宽1丈，四周的墙壁全是用石头砌成，地面上铺的全是汉白玉。由于人还没有死，其中只有一架棺床，并没有其他物品。棺床是停放棺材用的，长约1丈，宽约4-5尺，高约1尺，上面刻着六角形的花纹。在棺床的正中间有一个圆孔，但是没有打穿。圆孔的四周刻有供水文形的图案，而最独特的呢，在棺床下面有一口水井。棺床的圆孔正对着井口的中央，这是宫廷里埋葬的讲究，称之为金井玉葬。在当时，这种讲究有两个好处，一是说这种葬法象征着源远流长，自己的后辈辈辈兴盛，人财两旺；而另一种说法就是借井水和冷气防止遗体腐烂。但是作为太监，李莲英是够不上金井玉葬的资格的，所以棺床中央那个本应该打穿的孔没有打穿。即使这样，在中国历代的太监中，他的陵墓也算是一流了。陵墓修好了，李莲英非要亲自去看看不可。几个儿子啊，都是非常担心，都劝阻他不要去。但是李莲英却反驳说，这可是我以后的家，不让我睁眼看着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几个儿子没办法，也只好由着他了。李莲英主张大张旗鼓地去看北院的假陵墓，再偷偷摸摸地去看真墓。自然是先看假墓了。这天中午，李莲英被扶上轿车，轿车里还坐着李成武，他旁边放着袁世凯送来的洋枪。轿车的四周是骑在马背上的镇远镖局六大镖师，姜氏兄弟在前面，左面是彭大侠，右面是尹少侠，后面是郭大侠和悟性和尚，再往后面跟着40-50个李家的家丁。轿车过了闹市，向北直奔德胜门。 一路上平安无事，回来一路也是平安无事。李莲英对贾墨的建造很满意。当天夜里，又有六位保镖护着，李莲英来到了恩济庄，来看自己死后的寝地。一路上也都很顺利，而回来的时候呢，在家门口却发生了意外。姜氏弟兄走在前面，一边走一边闲聊，眼瞅着到家门口了，警惕性也放松。而就在这时，对面冲来两个骑马的人，由于天黑看不清服饰，只听姜家老大哎呦一声就跌落马下，姜家老二已经和一个来者接上兵器了，在黑暗中厮杀起来。而另一个黑影则直扑轿车而来，只见一道寒光，这剑就要刺到轿车之上。右面的尹少侠眼疾手快，拔剑迎了上去，两人就杀在一块儿了。左面的彭少侠和后面的郭大侠和悟性和尚也赶过来，五个人把两个刺客围在当中。李成武趁机让车夫将车赶回了家，让家丁从两面出手，手中火把将整个街道照得亮如白昼。这两名刺客确实身手不凡呐、啊！镇远镖局的五名好手手联手，这才能和他们交个平手。打了许久也是不分胜负，只见那刺客各在腰间一探，随着手轻轻一摆，十只飞镖一直向五大镖师这边飞来。五人急忙躲闪，只听两个刺客同时喊了声起，便从马背上腾空而起，落在街旁房屋的房檐之下，而再一点一跃已经是没有踪影了。那两匹受惊的马突出重围奔驰而去了。眼前的情景使李家的家丁目瞪口呆，而各位大侠也无可奈何。刺客已经跑了，只能搀着姜氏老大回李府。而再看姜家老大的伤，伤口并不大，但是疼痛难忍。悟性和尚拿过那把飞镖看了看，说道：这种飞镖好像不是中原之物，刀柄处此种标记，郭大侠可曾认识？郭大侠看了好大一会儿才说：难道是红花会吗？红花会不是早已退出江湖，为何要再现江湖呢？悟性和尚说：这镖是红花会的，确实没错。郭大侠叮嘱说：难怪来者如此身手不凡，原来是红花会的传人，以后大家遇到可要千万小心。李莲英被拉回了南花园，战战兢兢地下了轿车，奔入卧房，命令李成武快把门关上，别让刺客进来。李成武说道：爹，您老人家放心，好汉难敌四手，况且我们那几位也是好汉，一定能把刺客擒住，您老人家就等着好消息。李成武呢是尽量安慰他。等到六位镖师空手而归，李莲英急切地问道：这刺客呢，抓住了吗？最好还是杀了他们。但得到的答案是刺客逃走了。李莲英垂头丧气地说：什么？跑了？他们还会来杀我的，你们可得看紧了，别让他们闯进来。经过这么一次惊吓，李莲英哪里也不敢去了， 就是在李家庭院里，也是提心吊胆。李莲英深居简出，无事可干，再加上感觉一生罪孽深重，而且在宫中受到老佛爷的熏染，所以啊，一心想出家。他每天呢，是点上一炉香，一则呢，求神灵保佑，二则消磨时光。到了被人刺杀以后，他便每天无数次的参拜，手里总是拿着一串檀香木的念珠，念完了一经，便一颗颗一粒粒的数着念。因为这串念珠啊，是老佛爷在最后一次生日时赐给他的。本来他可以学着老佛爷的样子悠闲的游玩参禅，就是因为那些仇家，他才没有自由，生活失去光彩，只有老佛爷赐他的念珠陪伴着他。李莲英的一生里啊，结下的冤家那可真是数也数不清。如果每个仇家都来寻仇，就是有一万个李莲英也被杀光了。但是啊，一点小矛盾或者有过节的，总犯不上来要他的命的。所以呢，能来报仇的必定是有深仇大恨。那么谁又能和李莲英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呢？要说想杀李莲英的，第一个当属清朝最末一代的大阿哥，也就是清政府最后一位太子，清朝废除的大阿哥爱新觉罗溥俊。在别人看来，李莲英曾经从北京保着大阿哥，当然主要是保慈禧太后于西安，又在西安与大阿哥相处一年，彼此间呢，毕竟是有些感情的。至于大阿哥被废了，那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端郡王载漪是义和团的首领，本来是该杀的，念其是皇亲，这才免其死，流放到新疆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因为他的父亲，这才有这大阿哥被废了，怎么都要把这笔账记在李莲英的头上呢？原来啊，当初在西安，八国联军要求清政府斩杀全首，否则不退兵。由于慈禧太后在战争开始后即向洋人宣战了，如果不斩杀全首，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扇耳光。李莲英看到慈禧太后不高兴，便力劝太后斩杀全首，取悦于洋人。当时在商量此事时，谁也没有想到在身边乱窜的大阿哥能记在心上。大阿哥也是偶然间听到自己父亲的名字，起初还以为太后要嘉奖父亲的，自己还在西安行宫舞枪弄棒，学着扮演义和团，结果呢，被慈禧太后训斥一顿，这才知道眼前可能是祸而不是福。于是他经常偷听李莲英和慈禧太后的谈话，这才知道了慈禧太后的许多政策都是出自于李莲英。于是暗暗地发誓，如果自己当了皇帝，第一个杀的就是李莲英。等到大事已定下来，他的父亲被发配新疆，这就更加深了他对李莲英的仇恨。回銮的途中到达开封，本来就可以向北行回到京师， 却又有一批大臣要求废掉大阿哥，原因就是他的父亲是群首，结果他被废了，被送去找他的父亲，而不再是皇帝的接班人了。不用偷听，他都知道李莲英只会在太后面前说他坏话，而不会替他说好话的。墙倒众人推嘛。于是当他离开回銮队伍的那一刻，他已经发过誓了，一定要杀了李莲英。所以到后来段郡王没有去新疆，而是北逃到蒙古，普俊也跟到了蒙古。在蒙古啊，他漠南一趟漠北一趟，四处拜师学艺，为着复仇做准备。而端郡王受到打击更大，心灰意冷，整天骂儿子不争气没出息，但却又不让他出去乱闯。话说有一次啊，普俊出家门一个月没有音信，这可急坏了端王夫妇，但是四处找寻还是没有踪影。一个月以后，普俊回来了，本来想让父母看看自己这两个月所学的本领，但是想不到迎来的是一顿的毒打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再也不能出门了。一个月以后，普俊才从床上爬起来，在静养一段时间，伤口痊愈，普俊觉得在父母身边，父母一直把自己当孩子看，而且觉得父母只知道疼爱，也不知道儿子心中的事情，这样下去何时才能报仇啊？要报仇那得有真本事，能闯得深宫才行，照这样怎么才能行啊？于是这心一横，趁着父母没有留意，在桌上留个纸条说明自己行踪，便离开了家，骑上马一直向西去寻求师父。端王夫妇不见了儿子，却发现桌上的纸条，知道儿子心意已决，也只好随他去了。再说这普俊西行，在沙漠和草原交接的地方遇到了一群狼，恶狼围着他和马匹死死不放，但是他势单力薄，只能坐以待毙。而正在此时，前面有两匹马飞奔而来，马上面有一男一女，手持钢鞭，左右开弓，打散了狼群，这才救下了普俊。那马上少年问着普俊，这大漠深处怎能一个人独行？如果不是我二人经过此处，你还能活命吗？多谢二位英雄相救，我是出来求师学艺的，不想遇到狼群。你是从何方来的？求什么师啊？要学什么艺？这时候骑马的少女说话了，你从何方来啊？求什么师？要学什么艺啊？这说来话长。普俊提起上进时不禁泪流满面。那少年说，看来你也是个苦命人啊，在沙漠里跑了不知多久，一定人马困乏。然后又转过脸对那少女说，姐姐，我看这位大哥那么可怜，我们还是带他回去，不然他迷在这里一辈子也别想出去啊。那少女看了看普俊，脸上微微泛出了红晕，说了声好吧。于是普俊就跟着这位少年姐弟来到一处庄园，这庄园的庄主便是红花会的首领赵半山的后代。自从赵半山死后，他的后代就再也没有出过江，在回江繁衍生息。那赵半山千年如来的武功 也在这里繁衍着。普俊出了家门，一直往西，沿着河西走廊，一直走到新疆，竟然遇上了红花会的后代。而救他的那一男一女，便是庄主的儿女。他们是奉父母之命外出访友，不期遇到了普俊。后来普俊就拜庄主做师傅。五年以后，也就是光绪34年，他已经是满身功夫了，已经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。他的师傅又做了他的岳父，救他的那个女子便是他的妻子。由于在外数年已经是功德圆满，普俊便想回到家，于是向师父啊说明意图，他要走，那妻子必然是跟随的。庄主真舍不得自己爱女离去，便命儿子和他夫妻一同出来，先见父母，然后到京师报仇。三人奉命来到蒙古，五年前的蒙古包已经不知下落了，而留给他们的只是一片绿草。普俊三人找遍了整个漠北漠南，也是没有找到父母，于是啊，决定先到京师复仇，然后再回来找。于是三人在宣统元年年底赶到了京师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